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咁啊，头先咧，其实我哋有介绍咗嗰个 jet stream 咧，对下面嘅天气嘅影响系好大啦。咁啊，我亦都讲过咧，其实佢另一个影响就系当然对航空啦。咁呢样咧，其实都有少少值得补充嘅。我记得我系喺天文台入咗去冇耐啦，我1980年入去嘅。咁啊，即刻就送咗去英国受训啦。咁啊，英国7个月。咁啊，81年咧就4月翻嚟香港。咁啊。真係要學師啦，就跟咧，即係喺英國又即係接受當地嘅訓練，但係當地嘅訓練咧就係講緊英國嘅天氣啫嘛，同香港咧就完全係兩個世界噶嘛，咁所以翻到嚟香港咧，你又要跟師，咁啊跟師咧通常都要半年咁上下啦，有啲甚至係一年睇曬四季嘅天氣變化，然後先至獨當一面咧就成為當值預報員嘅 duty forecaster 嘅。咁我記得啦，當其時咧我就已經係 duty forecaster， 但係咧又做咗一輪嘅時期咧，就即係調咗去翻朝嗰晚五啦。就唔使輪班當值啦，咁樣我唔記得係嗰陣時調咗去未，但係總之咧，當時咧就天文台咧每年都會出一個好靚好靚嘅年曆嘅一個 calendar 嘅，或者你叫月曆啦，即係 A1 size 嘅，即係 poster size。咁佢上面一半咧就一幅好靚嘅相，下面一半咧就係嗰、那個即係1號至到30或者31號咁樣啊，係一個 calendar 嚟嘅。當其時咧，台長咧就揾咗我嚟負責，好似82年嗰個嘅 calendar。咁我於是咧就要設計啦，究竟有咩題目？即係12個月，每個月一個題目，然後先決定緊係揾啲咩相咁樣，或者係揾政府新聞處。當時我同政府新聞處合作咧，就日走去拍嗰啲相嘅。咁但係有啲相咧，香港拍唔到咧，就要喺外國買翻嚟嘅咁樣。咁我好記得咧，其中咧一個月咧，我就揀咗呢個 jet stream 啊。而家講即係嗰時應該係81、82年嘅時期啦，就揀咗。咁我直情咧就影咗地球儀。咁但係地球儀影即係好靚嘅地球儀，影咗張相。但係咧就要揾人咧喺黑房做手腳，因為嗰陣時冇 Photoshop 㗎，唔好忘記嚇。而家30幾年前梗係冇 Photoshop 啦。咁啊就要即係用黑房技術啦，咁樣就做啲手腳咧，就畫條 jet stream 喺上面嘅，幾有趣。咁啊入面咧亦都有提到咧 jet stream 對嗰個民航嘅影響。咁事實上係㗎，譬如我哋當時我好記得，我舉個例子咧，就係香港飛去東京。然後香港飛東京嘅時期咧，喺夏天咧，因為嗰條 jet stream 咧，呢個高空急流咧，嗰個位置比較北咧，影響就唔大嘅。咁但係咧，冬天嘅時期咧，嗰個急流咧，即係向南伸展咧，就係緊要啲咯，就落到嚟咧，就係香港同東京咁上下嘅緯度啊。咁上下緯度嘅時期咧，原來我哋係順風咧，亦或係逆風咧，就爭好遠嘅。所以大家如果有去過日本嘅咧，尤其是冬天咧，你會發覺咧，點解好多時候去東京咧，飛行嘅時間咧，都好似唔一定嘅，即係有時候快啲嚇，即係3個鐘頭已經得啦，有時咧差唔多要4個鐘頭咁樣。原來咧就咁啱睇你嗰個螺絲比波啊，佢喐到咩地步？咁而咁啱咧，你由香港飛東京或者東京飛翻嚟嘅時期咧，你究竟係順住嗰個 jet stream？定係逆住個 jet stream。 嗱，咁講翻呢個 jet stream 咧，頭先講個速度啦，即係佢由即係100去到幾百公里都得嘅嗰個即係空氣流動嘅速度。咁但係如果你話講佢嗰個嘅闊度咧，其實大概有幾百公里，但係個厚度咧其實係薄嘅，個厚度咧大概係5公里左右嘅啫。即係其實嗰個 jet stream 咧係扁平嘅嚇，咁當然咧，嗱佢一個波咧，嗰個波長就勁啦，係講緊咧係幾千公里得嘅，過千公里嘅。頭先我講一個隻一個槽啊咁樣啦，即係一個隻一個槽加埋就叫做一個波啦，係嘛一個波咁樣咧係講緊係過千公里。咁但係如果你咁啱個飛機咧飛去嘅時期咧，你咁啱係順風。咁順風咧其實咧我哋就叫做有 tailwind 嚇，即係有尾喺後面吹嚟嘅風，咁後面吹嚟嘅風咧，如果我哋講緊嘅咧，大家如果少少航空嘅常識咧，就知道，如果你講緊嘅飛機係起飛同埋降落嘅期間咧，嗰個 headwind 同 tailwind 咧，尤其是如果你哋有睇而家嗰啲咩衝上雲霄啊嗰啲啦，即係你應該好熟啦，睇埋曬嗰啲電視嚟做劇，咁有時都有常識，有嘢學到嘅，其實有嘢學到嘅，咁你知道咧有所謂 headwind、tailwind 同 crosswind 三樣嘢，係嘛 ？headwind 就係迎面而嚟嘅風。即係對頭風 ，tailwind 就係後面吹嚟嘅風，就個尾風 ；crosswind 就係旁邊吹埋嚟嘅，可以將你成架飛機推側，即係歪佢嘅。咁三個風咧都係各有各嘅危險性嘅嚇。咁但係一般如果你係爬升嘅時期咧， 其實咧有 headwind 係好嘅 ，headwind 咧其實係會令到你個嗰個抬升力咧係提高嘅，係嘛？因為佢唔淨止係你嗰個飛機個引擎嘅令到你行得幾快啊嘛，前面仲有啲風嚟啊嘛，咁兩樣加埋嘅時期咧，於是啲空氣流過個機翼咧個速度快咗。空氣流過機翼，大家知道咧，呢個叫做嚇 Bernoulli theorem 啫嘛嚇，即係貝魯尼嘅原理嘛。貝魯尼原理就係話個空氣流得快嘅時期咧，反而嗰個嘅靜嘅液壓咧，叫做 hydrostatic pressure 咧就係低嘅。空氣流得比較慢嘅時期咧，佢個 hydrostatic pressure 咧係比較高嘅。咁所以咧，你嘅機翼咧就上面係拱嘅，下面係平啊嘛。咁所以咧，你嘅空氣上面流過嘅時期，相對壓力低。空氣下面流過的時期相對壓力高，咁咪諸是高壓和低壓一比較，咪有個 推上去， 有個所謂 lifting force 個 buoyancy 咯，個 buoyancy 即係呢個就咁嚟㗎啦嚇，所以水翼船個原理亦都一樣啊，飛機嘅原理一樣，咁所以起飛嘅時期咧 headwind 係好嘅，咁當然咧你降落嘅時期咧就危險嘅地方就係 tail 即係呢個 tailwind 啊，其實 headwind tailwind 都危險啊，當然咧如果你 headwind 強嘅時期咧，你明明個跑道諗住去到嗰度降落㗎啦。突然間佢根本個嗰個速度咧減低唔到咧，佢跟個抬升力高啊，佢降低唔到嘅時期咧，可能會 overshoot 啦，即係過咗個跑道都落唔到去。但係咧，到翻轉 tailwind 都有危險喎 ，tailwind 嘅時期咧，佢突然間會失去個抬升力喎，亦都試過咧係咁樣咯，個飛機突然間嘣一聲就坐咗落去咧，就有個空難啊，有個災難咁樣。咁但係呢一個咧，留意喺 aviation 航空嚟講咧，所謂 headwind 同 tailwind 個影響咧，就係、是。會有剛才所講的情況，但是現在我們講緊，如果你已經飛到上去成幾萬尺的高空，是吧，即是很多千米的高空的時期，整架飛機入了個氣流入面的時期的就不同講法了，那就真的好像船仔在那個洋流那樣了，這樣就完全呢你是順風呢抑或逆風呢，就會是如果你是逆風的話，你真的需要的時間是耐一點的，就不是好像起飛嗰陣時，有 headwind 正喎，係嘛，著數喎咁樣。但係如果你真係已經喺幾萬尺嘅高空嘅時期咧，你好大嘅對頭風咧，其實你係好辛苦啦。你因為你其實最要個問題，你唔係嗰個提升力啊嘛。你係我幾萬尺咯，根本我使乜理佢個抬升啫？個抬升我夠曬啦，係嘛？我反而就向前啊，嗰個力啊嘛。但係你而家就逆流啊，等於你爬艇仔喎，嗰啲水流啱啱係對住你。但倒翻轉頭，如果你爬艇仔啱啱係順水流嘅話，我唔使好大力。點浪都去咗啦，係嘛？咁所以香港去東京咧係有呢個情況，但係我睇翻資料咧，原來咧就最勁嘅咧記錄上咧就由東京去檀香山，夏威夷啊 ，Honolulu 夏威夷。原來嗰度咧咁啱咧，即係當然佢飛嘅時期啦，即係喺一個 Great Circle 嗰度飛咧，亦都係一個羅斯比波咧，就分分鐘又係一個可以係順風，可以係逆風嘅，即係視乎個羅斯比波當時嘅位置，竟然記錄上咧，一個最勁嘅咧，就係由東京去檀香山咧，最快咧係可以11小時，最耐係可以18.5小時，即係話咧時間可以相差咗1/3，幾緊要啊！嚇、咁當然咧對個油咧影響係好緊要喎，係嘛？哇！我諗住11小時就到嘅，我依家飛18.5小時，我分鐘冇油跌落海喎，係嘛？咁所以咧，其實你對於呢個 Jetstream 嗰個預測咧、那個掌握咧，對於航空咧係好緊要嘅。就順風逆風啦。咁我而家講起上嚟係31年前、32年前咧，我做嗰、那個皇家香港天文台嗰個月曆咧，入面其中一個月咧就係講呢個 Jetstream， 就係講對航空嘅影響嘅嚇、好啦，咁我哋咧翻到去呢個咁嘅羅斯比波咧，其實亦都有一個所謂極地漩渦啦。咁另外仲有一個咧，就大家唔知啦、你喺傳媒或者都會睇到嘅，就頭先都講過叫做北極凍動嗰個問題。Arctic oscillation 咁、其實咧，原來就係啲科學家喺研究，即係北極個天氣變化嘅時期咧，佢往往會將咧比較南啲嘅地區嘅氣壓，同埋比較近北極嗰度嘅氣壓咧，就作一個比較嘅，就係話喺平時嘅情況底下咧，呢兩個氣壓個變化人，咁唔使講咧，就梗係北極嗰度嘅氣壓一般係高啲啦，因為嗰度凍啊嘛。咁呢啲空氣就會下沉啦，密度就高啦，嗰個氣壓一般應該比較南面嗰啲暖啲，梗係會高啲啦。但係呢個咁樣個高低嘅情況咧，係原來有變化嘅。但係呢個變化都好得意嘅，即係佢又唔係話係逐年變嘅，佢有時咧，即係佢有幾不規則嘅。 啊，有時咧，即係嗰個差別咧，係會高高低低嘅，即係個差別本身。咁呢一個咧，就我都唔記得，因為我成日講得太多，好傷心，我都唔記得呢度有冇講過厄爾尼諾係嘛？我講到厄爾尼諾。其實厄爾尼諾入面咧，就有一個叫做南方陶洞嘅問題，叫 Southern Oscillation。Southern Oscillation 咧，其實就係講太平洋嘅東面同埋西面嘅氣壓嘅差別。咁樣呢，即係正常嘅情況底下呢，就東太平洋嗰個氣壓呢就高過西太平洋嘅。咁但係當喺 El Nino 嘅時期呢，即係就會係有個異常呢，就可以西太平洋嗰度嘅氣壓呢係高過東太平洋嘅。咁呢個就反常啦，呢個就 El Nino。咁呢個呢又叫 Southern Oscillation， 叫南方陶洞。但係而家我哋講嗰個就 Arctic Oscillation， 就叫北極嘅陶洞，就係講南北嗰個氣壓嗰個差別啦。咁而呢個氣壓差別咧，即係佢簡稱叫 AO 啦 ，Arctic Oscillation 啦 ，AO 佢 AO 有個 index 嘅，有個指數嘅。咁啊 AO 指數咧，原來佢係正同埋負咧，就好有不同嘅。咁原來呢個指數如果係正嘅時期咧，就係顯示咧嗰個急流就係好強嘅，好強嘅時期咧，佢就會將嗰啲極地嘅寒冷嘅空氣咧就係阻隔咗嚇，咁啊南面咧就唔會咁凍。但係如果呢個 AO 嘅 index 咧係負嘅時期咧，就表示咧就係嗰個嘅急流咧就係弱啦嚇，弱嘅時期咧就反而咧就會令到嗰啲極地嘅冷空氣就有機會咧就長驅直進咧南下咧，就會影響到中緯度嘅地方咧，就會有即係啲寒潮啦，啊，即係好似而家北美咁樣嘅寒流啦，咁樣。咁呢個咧就叫 AO index。好啦，咁但係最後咧，其實我哋想同大家分享一樣嘢咧，就係啱啱十年前有一套電影上映咗，啊，頭先都提過噶啦，啊 ，Cherry 都知係講笑，就係咧我哋亦做明日之後。大陸咧就亦做即係後天，就是、英文其實就 the day after tomorrow。咁當然咧就梗係我哋嘅譯法好啦嚇，雖然其實都好似幾照字面啊，但係其實佢呢個係一個隱喻嚟嘅啫嘛，一個比喻啊嘛，就即係話嚇嗱，聽日就咁啦，但係之後又如何咧咁樣樣係嘛？咁其實就係有一種未知嘅含義喺度。呢個未知咧，其實當然佢呢套咧，大家如果有睇過呢套電影咧，如果未睇咧，我都極力推薦嘅，係娛樂性咧就一定係嚇好足夠嘅，係值得一看嘅，亦都可以話係以呢個氣候變化為題材嘅唯一一部大片啦，可以咁講啦嚇。咁喺當其時嚟講咧，個特技係好勁嘅，但係咧當其時好多人入呢個戲院睇到戲咧，其實係唔明嘅。是不明白的 Jackie 我想你就未看過呢套戲是吧你看過竟然是那好了那你不如你告訴我其實你明不明白他說什麼呢 我對他那些我當好像科幻片那樣 是的那會是科幻片 感覺呢 就好像他講就說原來這個寒流是可以隨時隨地就有來的那之後就可以有個世界末日的景象呢是隨時發生是有這樣的 跟著但是你有沒有留意其實他戲入面有冇交代點解會出現呢啲咁嘅反常天氣 好似極好短時間咁講咗嘅，但係就其實我都唔明 嘅。其實明日之後呢套戲咧，我真係又愛又恨嘅，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嚇。嗱，即係我鼓勵大家再翻嚟睇多次啦嚇，即係認真睇多次。咁啊，你喺即使喺戲院睇咗嚇，你可能咧水過鴨背啦嚇，即係睇唔明啦，唔緊要。你聽完我今次講，你就睇得明㗎啦。其實個開場嘅時期咧，就講個男主角。啊、就呢、是、個就係個 Dennis Quaid 咧，就做爹哋嘅。咁佢就一個科學家、啊、就喺南極嗰度咧，就做緊呢個研究，就鑽探啊。就係、是、drill 落去，就鑽落去嗰啲冰層度啦，攞嗰啲叫做冰心嚇、啊，即係嗰啲 ice core 或者叫冰柱啦，我中意叫冰柱啊。冰心以為我哋嗰個私人冰心啦，係嘛？冰心女士。咁其實佢係草花頭一個心啊嘛，草花頭一個心嘅，我都唔知道有冇呢個中文字嘅，真係係我哋廣東人。草花頭一個心字啊嘛，我哋電心呢個心啊嘛，但係我哋學就學花蕊就蕊啫嘛，就是、三個心噶嘛，草花頭三個心係咪蕊啊？咁啊花蕊啦，係咪啊？咁但係咧，草花頭一個心咧，就係我哋香港人叫嗰啲電池就叫電心啊嘛。但係電心呢樣嘢係我哋香港人叫啫嘛，北方人叫電心噶，係嘛？咁呢個心字咧，其實我都唔知有冇嘅，我又未查過啊，要查下詞海啊咁樣樣。咁但係咧，而家有啲人叫嗰啲叫 ice core 咧，就叫冰心啊嘛。我唔中意嘅，即係啲人聽完都唔知係乜，所以我中意叫冰柱嚇。咁呢啲冰柱咧，其實而家好勁啊嘛，可以轉到好深好深，攞出嚟好長好長。咁啲冰柱咧，其實對於我哋了解地球過往氣候咧，係好重要啦。 好啦，但係當然佢呢個係一個引子嚟嘅啫。咁我而家開場就即刻就已經好驚險啦，記唔記得？因為如果轉下嘅時期咧，成個冰咧就裂開嚟啊嘛。嚇，佢係講緊咧喺嗰個叫做Larsen Ice Shelf 嚇，係真係有嗰啲個地方啦，南極啊 ，Larsen 啊 ，Larsen 一個好著名嘅一個即係冰罩嚟嘅。其實佢係喺個海嗰度。咁呢個 Larsen Ice Shelf 咧，佢係講轉下突然間就裂嚇。咁呢個裂咧係佢哋預測唔到嘅，預測唔到咧，其實佢已經嗰度已經反映咗咧，就係因為地球嘅氣候喺度變化，就係全球暖化，係嘛？南北兩極嗰啲冰咧都開始嚇，即係出現呢啲咁嘅異常嘅融化。咁咧佢，但係個問題咧，佢本來咧就已經係安全嘅，但係佢就要去救翻嗰啲轉咗出嚟嘅冰柱啊。咁佢就要跳翻過去就攞啊，但係攞嘅時期咧，嗰時嗰個拉闊就越擴越大啊，直情係諗住翻唔到嚟噶啦。咁啊～咁唔使講，咁最後都跳咗翻過嚟啦，所以一開場咧已經係驚心動魄。 而家你蝕1500億一年唔夠，仲要儲多啲嚟蝕，將人民嘅錢手刮在政府手上，又作最冇效益嘅投資，拎去買美國國庫債券基金。冚家鎮人民賺多啲錢翻嚟，佢將來就唔使你養得咁犀利啊嘛，個原理就係。呢啲唔系败家，系乜嘢嘢嚟嘅？呢个系 逢星期一、四晚上10点，逍遥游，逍遥游。2014年首部神话动作特技巨献，白宫沦陷监制，光天猛将特技班底，大力战神 3D。今日港美同步，神力难挡。